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加油加油加油， 这明显不是加油，是泄了气儿的样子，好不好？你还记得你上星期五的时候发出的那种类似于像放学了一样的那个声音，现在应该是哎，所以重来一遍啊，不用再加油了，放轻松啊！我觉得如果你太使劲的话，很有可能在星期一的时候呢，就出现一种过犹不及的状态。 对对对，除此之外，就是我说那个加油呢，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恰逢我看到一个同款的朋友圈，有很多朋友都在发这个加油的相关信息，而且我刚才看到这个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个，是吧？啊，冠军 是吧？明白。对，这个对于我们北京球迷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对。 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过了一个还不错的周末啊， 对， 也不用现在用力过猛，一定要告诉自己啊，星期一要打起精神来，反正也下班了。 对，星期一的时候呢，就应该放松一下所有的疲累，就甩掉那些烦恼吧。 对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欢迎来到娱乐最王牌，12月3号星期一，终于又迎来了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份了，哇！ 是的，今天就是12月3号了。 对，先来用橡皮擦擦一下难过的事儿。 这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是来自大张伟的《我脑海中的橡皮擦》。 是的，就是希望能够擦去所有的烦恼嘛。有的时候做一只金鱼也挺好的。 是我们现在虽然已经不用再经常使用橡皮擦啊，就是橡皮的这个东西了啊。 是的。 就是心里面如果有这么一东西的话呢，可以擦掉一些烦恼，对吧？ 是的。 所以你说记性不好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所有的事儿都应该有正面和反面的关系。 对， 就是最好的就是说，它可以忘掉就是你不想记住的东西。 明天夕颜滔滔，我脑海中的橡皮要擦掉，一切坏记忆的细胞，累了不想我一直拼命跑，明天星月飘飘。 事实证明忘性大的人活得比较快乐。 是的， 好的坏的都不记得，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呢，在工作当中就不能忘性太大了。 是是哦，我们说了嘛，一事儿都是两面看。好， 是的，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们首先送上的 Goodbye World 第一首歌是大张伟的歌， 我脑海当中的橡皮擦。 忘记今天的烦恼。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找一点下班的节奏哈。 对的，而且就是说这首歌曲就是从知道有某一个同事的外号之后，我就无法再正视这个周令。 OK， 别人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说爱你来自周令，送给你们。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决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我只顾只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是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看着聪明怎么想到是会是我们都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 来自于蔡依林带来说爱你，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歌了啊。 对，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全新的一周有哪些新片上映，包括有哪些值得推荐的文娱项目，好不好？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没事可以来表达一下好感，互相表达一下啊。 对， 听节目高不高兴啊，这个星期你过得怎么样啊，都行， 种种的，只要你发送所有的心情给我们，我们照盘去全收。 你 怎么 炒盘全烧是怎么？你人你不是给我们送饭、送餐、送钱？嗯，我们就是都看都看，但是读不读要看大家这个对我们想念有多深啊！ 王牌推荐， 哎，我们照盘来推荐一下，照着盘子来推荐一下。第一道菜就是一道这个电影的菜哈、啊，因为是一个这应该怎么说呢？旧瓶装新酒吧，全新上映的老电影啊，这个周五上映，那其实就是曹保平导演的《狗十三》。 就是这部电影呢，其实是由张雪迎主演的，它是讲的是一个少女养狗的故事，就是从中反映了家庭教育和青春成长里的一些困境和无奈。 对， 为什么说旧瓶装新酒呢？因为这部电影其实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拍完了 哦， 而且在2014年的时候还获得大奖呢。 对，其实当年还获了一个大学生的电影节的这个最佳影片啊，豆瓣上的评分也挺高的，8.5分。 对， 那今年其实大家发现说，优质的国产片呢，其实迎来了很好的市场环境，包括前两天我们一直在念叨的那个《无名之辈》啊，对吧？不知道这部电影会创造怎样的一个票房的一个成绩？ 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更加关注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歌手谭维维和满舒克还为这个电影演唱了宣传曲，叫做《哦乖》。 哦，赞！这首歌，会带起很多人的回忆，因为你上一次听这首歌，有可能还是1994年听到窦唯的同名歌曲， 就叫做《哦乖》，是吗？ 那是从前梦的一天，我们彼此相遇相见，无法摆脱梦的诱惑，可梦把我们欺 是。 子还能听出来一点窦唯当时那个歌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就这么一句无所谓这么一句哈，你有明显感觉到，哎，还是窦唯那个感觉比较棒哈。 对， 就是感觉他更无所谓。 这首歌曲不管是谁唱，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洒脱。想把这首歌曲送给今天心情不咋地的 Tomato。 没说无所谓了，无所谓啊。 听话，乖。 听话乖， 有种摸摸头的感觉、 啊、不要不开心啊，是吧？所以我觉得窦仙的歌是谁的歌就是谁的歌，你非要跟原版去比一较高下，那肯定先入为主了。而这版呢，因为要用在电影里面，所以他要稍微改一下啊。不知道大家会觉得怎么样，但是我们要安慰一下，对，有些心情不好的朋友。 比如说 Tomato、哦， 这是要真的要我们点名吗？ 啊， 确定吗？我们给你一首歌的时间考虑一下，我们真要点名了 啊！ 啊，给你一首歌吧，我们再来看看本周三期一部很值得关注的舞台演出，好吧？ 陈佩斯导演的悬疑喜剧叫做《老宅》，将会在北京喜剧院上演。其实这部剧最早上演是在2009年的时候，就是现在看来很大胆的加入了更多的改变，就是因为这部剧的设定也是非常的前沿，因为据说演出的上半场舞台上展现了一桩命案。而在下半场的演员受众就没有剧本了， 这个有点意思。因为他们要直面观众的质询，然后和观众共同去完成下半场的剧情。 哎， 有一些像参与式的这种 推理哦， 对，推理，然后呢可能真的是会受到观众的一些影响，而且舞台上还会有一位就是扮演警察的人，然后呢拿着录像机将观众的证人证词实时投射到大屏幕，所以说好像看起来是喜剧，但实际上又是真人的一个破案游戏。 对，还是值得期待关注一下，这部作品叫做《老宅》。 另外，开心麻花贺岁喜剧《谈判专家》也是周三开始在世纪剧院上演。 这场演出呢是把歌舞和喜剧结合起来，讲的是一位破不了案的女警花。每一次只要遇到那些倒霉的男主角，就能顺利破案升职。 哦，好吧，这就是 八字不合。 对，就麻花这个固有的这种戏剧冲突的主题，反正会产生很多的笑料哈。想自证清白，好像都有点难。这个男主角，我们来听《清白之年》。 故事开始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街道平静而温暖，钟走得好慢。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代，我情都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这杨树叶落下，眼睛不眨，心里想有一些话，我们先不讲，等待着那将要生中出场的未来。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量，轻描时光漫长，一场也不想，数不清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让我笑着泪光。是不是生活太艰难，还是活色生香，我们都遍体鳞伤，也慢慢坏了心肠。你得到你想要的吗？换来的是铁石心肠， 我知道有可能是看了有一次有一次应该算是一个音乐的行动啊，就是朴树在后海，就是上海突然出现的时候，然后就是大家可能都在滑冰，冬天的时候，对，然后还非得说出来是什么是吧？ 就是一个舞台嘛。 对啊，然后呢，就是就是突然开始唱歌了，大家就被吸引过来，一开始不知道是谁，可能发现是朴树啊，就那个感觉可能受这个影响，所以不，也许可能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个大家在后海然后在滑冰的场景。 对，青麦之年其实这首歌曲可能会代入感比较强，就像讲了一个青春年少的故事一样。 听了以后心变得会静一些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呢，不要像夏天那样啊去去燥，或者说呢心可以沉静一些啊。 冬天最值得期待的是什么呢？ 多睡觉。 还有就是第一场雪。 好吧。点名了啊，点名了 ，Andy， 你在吗 ？Andy， 他说我老婆刚才说什么了？ 对，不是那个老的网那个 Andy， 对，我们一个听友。其实我们老说我们的这个听友里面有双听友啊， 对， 类似于像双职工的感觉似的，就是两口子一块听我们节目的，然后就有人点名。 Tomato 刚才被我们点名了，说今天心情不咋地，然后紧接着 Andy 又听到了，说我老婆刚怎么了？ 说啥？老婆说啥？大清早的时候因为一个事儿吧，就是这个行驶证没找着，然后呢两个人可能就有点不高兴，就拌了几句嘴，我觉得这就不叫事儿。 对，生活当中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就是一首歌曲就能解决。 对，这一顿饭的事儿，所以安迪回家是吧，如果看到一桌好菜的话，记着要先道歉，然后我保证你这个道歉会换来这个 对方的一个拥抱， 就是不只是好菜好饭的回报，懂不懂？ 懂 了，哥只能帮你到这儿。 对，我们只能继续再点名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此时此刻的心情，无论好的坏的，都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吧，最后我们来看，还有一部电影是 DC 的超级英雄电影《海王》，本周五也要上映了。 这部片的导演呢，又是一位华裔导演，他叫做温子仁。海王是谁呢？他其实是 DC 漫画当中的一个半人。 叫半人 啊，就是半亚特兰蒂斯的超级英雄。 好，大家再继续看，反正这个人就是能水下自由呼吸， 对， 还可以和海洋生物沟通。 对，其实里面备受期待的是妮可基德曼还在片中扮演了海王的母亲。 就是对亚特兰蒂斯的女王啊。 对， 接下来登场的并不意外是妮可基德曼的老公 Keith Urban。 Well, here you come again and you're looking so fine, you don't notice me but it's alright, I'm just a guy who wishes that I could be a man someday. Yeah,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 it's true, but it's still not enough for how I feel about you. I wanna put you in a melody, I gotta set you to a groove.这个歌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澳大利亚的灿烂的阳光啊，这个蓝天白云，如果在旅行途中听这样的歌应该感觉不错。 对， 是 Kiss Urban 的一首歌 Put You In The Sun。

2018年接近尾声啊，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啊？ 对，这个冬天最表示最大的敬意，除了雪之外呢，还有一件厚厚的毛衣， 还有一个同火锅涮肉， 都是最佳匹配哦。 什么样子的关键词最符合这个冬天呢？没关系，可以先想一想，然后跟我们一起听这首很欢快的歌，同时呢，开启这一周啊，12月3号星期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马上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男才女貌 ，Perfect Match， 我的绝配。 听这首歌呢，就感觉好像节日的氛围，感觉那个雪花就已经掉在你身上的样子了。 是的，可以畅想一下，咦，过两天该送什么礼物给他呢？ 想带你去海边，苹果色笑脸让蓝色的烦恼飘远，太多思念放在手套里面，想和你牵手去夏天， 路途太遥远和你一起走遍，银色的季节温暖心跳在我身边， 去海边，苹果色笑脸让蓝色的烦恼飘远，太多思念放在手套里面，想和你牵手去夏天， 旅途太遥远和你一起走遍，银色的季节温暖心跳在我身边， 慢慢的大阳光跳进你心里，音乐节奏不要太吵， Don't stop， 来做个 grooving， 想东想西遇到 perfect 就一起一碰， 什么 perfect match， 有你会实现 perfect match， 贴心每一天，不希望慢点距离更靠近些， 放在一起让冬天暖成两个夏天，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我觉得现代人呢，或者说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其实都有了一些 更优质的特质 什么呢？ 是更喜欢自嘲。 对 对，其实不管你过得怎么样，有的时候呢，即使你可能很自信，但是呢，偶尔也会说，哎，我自嘲一下，这其实是一种优秀的品质。 对对 对, 对, 对， 慢慢的会发现说，自嘲精神呢是一种缓解压力或者说焦虑感最好的一种品质。 对，其实到了12月份，你看现在很多都是在年终的一个盘点啊，或者是个总结的阶段，包括你们单位啊，你们公司可能都让你写一份总结。现在呢有一个所谓的2018年度的汉字也进到了一个热搜词，这个字呢其实一般人都不认识，但是其实之前我也看到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字，就把两个字拼一起，比如这个字就是开玩笑啊，就是往往自嘲，比如一个穷一个丑拼一块儿，然后呢据网友说是念糗啊，当然 生造出来的是吧？ 对，就网友就调侃说，哎，这个字难道不应该念我吗？ 你说 好吧， 像这个字出现，其实是网友们一种自嘲精神体现，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压力已经很大了，然后又在生活在一个就是严级正义的一个社会当中，就是一切都是看脸嘛，然后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哎，这是不是造这个词就是一种自嘲精神呢？ 其实也并不是言及正义，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刚才我们说自嘲这件事情就是不要把它看太重啊，对不对啊？生活压力很大，你刚才也说的对，开开涮啊，开个玩笑，其实但是如果要是用在正式场合，这个字明显是不合规矩的。 对, 对 不对？ 这纯粹是一场网民的文字游戏。 对，因为年度汉字其实有一个严肃的评选，就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牵头办了一个汉语盘点这个活动，现在已经到13年了。 对， 就是用一个字或者一个词去描述一下就是当今的这个中国或者世界。 对, 对，回顾一下2018年，其实流行词真的是挺多的。 有什么呀？有 旅行青蛙 还有什么凉凉啊之类的哈，土味儿情话，这个大家可能比较 C 位出道。 对， 是不是 啊？对，这个什么包括玩游戏的时候说吃鸡啊，当然这个词的热度呢可能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然后呢但是连起来发现说，哎，这一年其实有很多的热点。 对，所以今年对于你而言印象最深刻的年度热词是什么呢？不妨在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一下。 对，如果你还记得起来的话，哎，发现说这一年就这样走到了最后的一个月。 哎呀，不免有点伤感了，马上就该过年了。 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有点像今天的天气，不过也是好事儿， 起风啦。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穿着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笑着听上情节仍无可避免，爱上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 很多人都说这首歌已经滚动播放了很久了啊。 对，这首歌就是来自买辣椒也用券的起风了，就是希望在起风的这个冬天，此时此刻坐在车里的你能够感受到温度刚刚好。 所以接下来要请大家喝点什么还是吃点什么呀？ 今天要扫兴了，因为在这个饭点儿要说减肥的事。 是这个意思啊？ 是 那不听了。 王牌新发现，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奶茶店，我是艾科。前段时间周杰伦这个因为喝奶茶而发胖登上热搜的男人终于宣布要戒掉奶茶了，理由呢是他想寻找回失踪的八块腹肌，参与新电影的拍摄。连周杰伦都认证奶茶真的很难戒，这款网红饮料早已经成为比肩可乐的当代肥宅快乐水，再加上珍珠、椰果、芝士、奶盖，换着各种诱人的姿态为精致的各位提供源源不断的快乐和卡路里。所以呢，一杯奶茶的热量到底是多少？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参考了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2017年限制茶饮料比较实验结果的汇总表，将市面上的51款热门奶茶分门别类，分为无糖、正常糖、奶盖三大类，而且呢，计算出了每一类的平均热量。一杯无糖奶茶约等于3.2个麦辣鸡翅，一杯正常糖的奶茶约等于吃了2.7个抹茶卷，一杯奶盖奶茶就等于吃了4.2斤的香辣小龙虾。听到这儿，会不会有一阵忍不住要掐一下自己的大腿呢？综上所述，喝奶茶真的会长胖，而且会产生亚健康。但是呢，人有的时候就很矛盾，当甜甜的液体和珍珠穿过吸管进入口腔的那一刻，我们也真的能够从疲惫的生活当中汲取一口确切的抚慰。哎，既然戒不掉奶茶的俘虏，那就用一首歌先来顺顺嗓子，假装自己一杯奶茶已经下肚了，心情上的治愈来交给我们。 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忽然 特别治愈的一首歌，我忘了之前听谁说过了。当你觉得工作压力繁重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家是你最好的治愈的一个目的地。 对，所以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有一种好像闻到了饭香的感觉。 那我说家里没人怎么办？ 有外卖小哥， 或者养个宠物啊？对。扎心了，有没有？ 说到这个话题，我们不妨就是说，在饭点就别提这种很伤感的事儿了。 没事，待会儿我们抛一个题，就现在说吧。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周董的那首歌啊， 歌名吗？ 对， 哦，只用发歌名，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杨春白水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可以啦。 答对才有机会参与我们六点钟之后的白给100块哦。 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 怎么样，今天我们抛的这个题还算是比较简单的吧， 就特别送分你知道吗，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周一的时候就不要下班了还要动脑子。 对，就是只要想想刚才我们播的那首周董的歌叫什么名字就好了。今天好像还有一首周杰伦的歌， 在猜歌的环节可能会和大家来放松。 对，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歌也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歌，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愿大家这些被这个一直冒险的梦都有人去呵护， 对， 好不好？ 或者说多年以后都已经实现了。哎 呀，突然又觉得很暖，像一杯奶茶。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I still remember loving the danger. You set me on fire when I'm by your side. Taking me higher, I'll follow you down if you go down. Now you say you wanna get away, you wanna take me all the way. Might get burned if you get close.

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不管你是谁，我们都不想失去你，就在此时此刻啊！ 联络们找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想你们也不会想失去我们要送的红包。待会儿白给100块。 到底在哪里？我到哪儿才能找到你？你把我丢在街上就离去，原因就是我不再爱你。你的爱你知道我需要，可转眼我的一切没有了。你的眼睛实在太美丽，我无法忘记，忘记在每个夜里。 新裤子，我不能失去你。感觉我好多人如果没有听过新裤子，说老板你是要买裤子吗？ 新裤子是一支乐队 啊，这首歌曲叫做不想失去你。 对啊，好，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今天的挑战了，看看今天的应该是两位啊，不确定，至少我们现在先选择两位朋友在线上的， 是的， 他们能否完成挑战赢走我们的现金红包，就再白给100块。第一位朋友现在已经在线上了吧？我们请他来出来打个招呼啦。 嗨， 喂，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 好，周一快乐， 我是张，周一快乐。 你好，你好，张燕宁是你吗？ 哎，对，我是。 好吧。 我看关注我们的时间也比较久了，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就不用重复了吧？ 对，看名字特别熟悉，因为张燕宁，我脑子里面会想到张玉宁，然后会想到， 就这几个字总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找到。 哦，对对对对， 是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吧？ 很熟悉啊、 老朋友，希望你今天能够答题成功，好吗？ 加油！ 好的，好，谢谢。 第一题娱乐题，今天继谢娜和何炅之后，又有一位公众人物的微博粉丝数破亿，请问这位公众人物是杨幂吗？ 不是。 我们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坏了？ 应该放杨幂唱的《爱的供养》。 歌库有点建的越来越多了，你知道吗？就到时候那个card单已经装不下了。 我跟你说，我们第一题一般都是送分题，很少说特别会问一个很奇怪的。 对对对，就是按照套路来答题就知道了。但是我们今天还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吧， 好的，谢谢。 参与就有奖，并且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有一个接电话的机会，让我们亲口跟你说一声上班辛苦了，然后希望每一天都要开心，好吧？ 周一快乐。 好的，好的，谢谢。 拜拜，念宁，再见。 拜拜。 好，我们再看看下面一位朋友吧。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们接下来要试图来连线一下今天的第二位的挑战的朋友。 然后第二位朋友呢，今天没有接电话，可能他挂了。 这个忙，要不然、 要么就是正在开车，不太方便接电话。 说不定正在吃饭，也不一定。 没有。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如果爱情暗淡，就让回忆灿烂。娱乐最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进行我们的白给100块的环节。刚才我们要不要点一下没有接我们电话的那位朋友？ 对，因为我们每次都是这个直播嘛，所以说如果他不接电话的话，我们就是要赶紧再选择另外的一位朋友哈。 对，所以我们要公布一下刚才没有接我们电话那位朋友 Arrow。 对， Arrow 手忙脚乱当中，你看我差点把耳机都挂到自己的鼻子上狼狈啊。 因为他的那个名字起得很可爱， Arrow。 对，然后他就真的是出现 Arrow 了，揍了啊。 我觉得说应该就是起名，就是小的时候起名的时候，家长总会有一个说，如果起笨笨的话他可能会聪明，那Arrow 的话是不是应该就今天答题能够成功啊？ 然后他放弃了。 对， 真的是Arrow。 哈哈。所以我们现在连线第三位朋友。 我们不聊小名的事儿了，好不好？就是不没有 diss 大家的意思啊。 对， 就是、不是那个，我们就是也没有调侃的意思，就是觉得特别好玩。就有的朋友他发来微信想要参与，然后最后我们电话接通的时候，那个不好意思啊，我没时间啊。逗我吗？ 可能那一瞬间老板的电话来了， 也有可能。 老板电话比较重要吗？ 好了，来看看今天的这位真的是幸运的朋友是谁。 嗨，您好，我刚到家就接到你们电话，都不敢相信。 哎，这是一个我们也没有想到，关键你也不用感谢我们，你直接去谢那个叫 Arrow。 对，去谢 Arrow 好了， 气喘吁吁的，要不要先缓一缓，喘两口气。 不用不用，没事儿。 我们这个答题 很幸运， 我们这个答题的环节已经非常熟悉了吧？ 熟悉。 现在已经到家了，准备吃饭了，是不是？ 对对对，正好刚停家门口。 好，我们看。 我一般都是听你们节目听完再上楼。 哇，这么厉害！哇，今天那个，那既然已经到家了，他是准备吃晚餐之前，我们看能不能加两道菜，好吧？好，我们先从简单的一道题来问：小说《西游记》教会孙悟空百般神通的老师是菩提老祖吗？ 是。 好的， 第二道题，请听题：最近日本文学名著《人间失格》即将翻拍成电影，那么请问，小说《人间失格》的作者是三岛由纪夫吗？ 不是。 哎，不好意思， 怎么了？ 不好意思，点错了。 不是。 对， 答对了。对了，不知道为什么点了笑声出来。扫码。 正确答案是太宰治。 好的，那我们来问第三题。 第三题吧。 好，第三题我让你来选哈，音乐题和金庸题，你选一道。 音乐题吧。 著名的歌手小野丽莎，她的曲风叫 Bossa Nova 哈，请问在葡萄牙语当中 ，Bossa Nova 的字面的意思是新节奏吗？ 是的，是。 我觉得说这个题可能对于他个人而言有点简单。为你怎么办？不知道，我知道蒙的。问题的方式这道题就显得很简单，因为我们今天刚好问他的三道题，这个三道题的这个逻辑就是，不是，不是，是。所以接下来到了这个反转的环节了。对，你怎么办？我还是放弃吧。你看猜到我都猜到，我都没有问你，你看我直接把音乐都推出来了。建豪就收。所以呢，今天我们还会有这个一半的现金发给你，稍后把二维码发送给我们好吗？ 对，今天的一半。 好的，好的。 那个怎么发？就是直接发到你们那个公众号吗？ 对， 对对对对， 发到白色的平台上就可以了。 好，恭喜你，恭喜你回答正确。好，今天我们的现金红包一半我算下是，应该是五毛钱，恭喜。 那我也很高兴。 开玩笑，拜拜 多的这个乡村民谣的作品。 嗯哼， 这次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Little Can Be Home on the Hill. Night as you are, but in my heart there's longing for you still. I just keep it there so I won't be alone in a little cabin home on the hill. Oh, someone has taken you from me and left me here all alone. Just listen to the rain beat on my window pane in a little cabin home on the hill.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一半的现金他要拿走300。 嗯嗯，所以我们到明天的时候就是400块。 早知道刚才不问他这道题了，换一道。 嗯，我问一下大家好不好？哎， 这个题大家可能都会，我觉得，嗯 嗯。 留在明天再问，好吧？ 行。 比如说最新的一期《我就是演员》节目当中，四强已经诞生了，请问任素汐是四强之一吗？这题你觉得问他会怎么答？ 嗯，是。 错了，不是，他被淘汰了。你 好后悔。 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善良的。 嗯， 好，接下来音乐题。 准备好手机了吗？对话框对准了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迪林的杰。接下来马上就要周董继续发声了。 对，好， 这首歌已经提示的非常完整了。 对， 就是周董的一首歌曲， 叫做《黑色毛衣》 啊。 啊，我已经把答案揭晓了。 哦， 对，因为我没有打算问这道题了。你看，连自己的搭档都坑了、啊， 皮一下很开心是吧？ 没关系，我们问的是另外一道题嘛。 嗯， 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先把手机的对话框准备好， 对准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3、2、1， 这首歌的前三个字是哪三个字？ 你竟然套路了我和大家！ 这首歌的前三个字到底是哪三个字呢？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对，好吧，想想那三个字。 我一直以为说猜歌音乐环节可能是猜的这首歌。 嗯，对啊。 嗯，比较符合冬天的气质嘛。然后出乎意料的你选择另外一首。 嗯，效果差不多，都应该感觉是挺暖和的那种。 啊。 一整个山毛衣。 不会以为我在问歌名的前三个字吧？我为什么要那样问？肯定是歌词的，就是第一句的前三个字嘛。嗯，因为这首歌标志性的那前三个字， 就挺温暖的三个字。 对，等同于穿了一件暖暖的黑色毛衣啊。 对，然后很多朋友很可爱，发来那个歌名的前三个字，说三就。 你不用再。 说你也没说是歌名歌词的前三个字，那一般来说不就是这首歌头三个字吗？对不对？ 是，其实刚才我们在放送这个音乐题的环节，出现了一点小小的误会，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你们是真的猜周杰伦那首歌吗？其实这首歌也被周杰伦翻唱过，曾经有一次在综艺节目当中。 好吧，我们要恭喜很多答对的朋友。头三个字是哪三个字？ 抱一抱。 就是其实这首歌是袁娅维的说散就散，这个大家都知道。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只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 这首歌其实算是点播率，包括其实大家听到就觉得熟悉的歌了。尽管这不是一首老歌，而是因为一部电影才火起来没多久，应该也就一年多的时间吧。 对，就是现在听到这首歌曲还能够想到其中的电影情节，就是女主角一直在不停地吃芒果。 男主角在那边扮那个大话西游啊，里面的那个孙悟空啊。 说爱别说话，就一点心。 找准了一个特别好的营销点，所以电影成功了。但是今天我们不讨论电影，而是在这一轮的音乐题的挑战当中，有几位朋友迅速反应，并且呢发来了极快速度的答案过来。 哎，我们今天要感谢第一位发来，不是感谢，我们要赞赏第一位发来信息的这个朋友，叫做阿菜菜菜， 对， 是一位新朋友。 电影说不定看了好几遍，歌也听了无数遍的一位。至于心里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就暂不探寻了。 嗯， 好吧。 因为成长，我们哭而坚。说散就散。 稍后是打卡时间，稍后回来。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一首歌，因为我们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开始以来呢，得到了很多朋友的积极的响应，业内业外的人士哈。那么本月的13号呢，歌唱北京就要展开复评工作了。 嗯， 而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入围歌唱北京活动的优秀作品。 今天分享这首歌曲叫做《今日阳光》，作词梁晨，作曲赵嘉林，演唱 今日时光啊，同声演唱啊。 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我爱北京今日的时光，金华大地在昂扬向上。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汇集创新科技，预享纯粹驾距。斯巴鲁新一代森林人采用智能水平对置发动机、全球化平台，并最新配备驾驶人监测系统，让操控激情尽情释放。400-818-4860。 斯巴鲁。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

国内首档国风文化创新推广唱演秀《国风美少年》上周六在爱奇艺全网独播，鞠婧祎、霍尊、张云雷和20位国风少年首次集体亮相。根据赛制，20位选手进行首次个人舞台表演，鞠婧祎、霍尊、张云雷根据他们的表现进行严格的评判和标记。20位国风少年分成黄金、白银、青铜三个等级，青铜班选手将面临淘汰的可能。选手中不少人来自中央戏曲学院、上海戏曲学院等高校，也有网络古风圈的红人，他们带来《探云溪》《天行九歌》《探清水河》等特色国风表演。总导演王宁表示，节目创新的难点之一是打破观众对传统文化的固有印象。在节目当中，你会看到选手在努力尝试把新的东西融入传统，在不打破国风之美的前提下，让年轻人感受到这份创新。继续来看，昨天傍晚，徐佳莹在台北小巨蛋举办2018诗日救星旗舰返航版演唱会，她邀请萧敬腾来担任嘉宾，合唱《傲娇》与王菲组曲，更一起抖肩舞下台，让全场歌迷嗨翻。两人首次合作在歌手2017，徐佳莹当时帮唱萧敬腾建立交情，他认为老萧根本是十项全能，能写能唱，金曲奖主持，演戏模仿，让其他人倍感压力。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双方向，建国路现代城西路到西大望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音乐素描，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好，刚才我们热热闹闹的音乐互动结束之后，我们除了要说到小红包的这个阿菜菜菜之外，还有几位点名表扬一下。 比如说第二名许楠，第三名是坏花一谢，第四名是深海里的双鱼，第五名是胡静，老朋友啦。 有几位真的是每天反应速度很快哈。 对，可能是这个网速也太好了，连着 WiFi 呢。 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让我们看到一些新鲜的面孔哈。好，接下来的打卡也是如此，希望更多的人爱我们每天分享的文字和图片，并把它转发到朋友圈。我今天我们其实一打开电脑屏幕，就发现一位朋友说他的也是转发了朋友圈的我们的图文字，被自己的家人喜欢也转载了。 所以说现在可以回复打卡两个字，然后今日份的图片呢是来自瓦尔德的夜莺与玫瑰当中的选段。 人都会说好话讨人家的欢喜，但作为真正的朋友反而会说那些有点难听的。朋友绝不会顾及你的感受，天天拍马逢迎，如果他是真正的好朋友，必定会直言不讳， 因为他知道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你好啊。这段文字是出自瓦尔德夜莺与玫瑰，搭配这篇文字的今天选择的这首歌来自李行亮和雨天，知心朋友。 我班车开了，城市也空了，只剩下孤单的我。我想你睡了，工作也累了，明天还要去生活。怎么这世界太忙了，停不下来了，时光在偷偷穿梭，梦想太大了， 他的心慌了，不断被现实拉扯。 我们都好久不见了，青春都散了，曾经的知心朋友幻想遗失了，美好褪色了，什么都不能拥有。 原来我们像是气球，城市中漂流，到哪里不能左右。简单的要求却说不出口，亲爱的知心朋友，陪我走走。床头灯亮着，电话还开着，习惯了失眠的我，我想你睡了，忙了一天了，美梦是多么难得。 这世界太忙了，停不下来了，时光在偷偷穿梭。梦想太大了，大的心慌了，不断被现实拉扯。 我们都好久不见了，青春都散了，曾经的知心朋友欢笑也失了，美好褪色了，什么都不能拥有。 原来我们像是气城市中漂流，到哪里不能左右。简单的要求却说不出口，亲爱的知心朋友，陪我走走。 我们都好久不见了，青春都散了，曾经的知心朋友 欢笑遗失了，美好褪色了，什么都不能拥有。 原来我们像是气球，城市中漂流，到哪里不能左右。简单的要求却说不出口，亲爱的知心朋友，陪我走走。 愿大家的身边都有那么一两个啊，其实不必多，知心朋友。 对，真正的知心朋友就是无论隔着千山万水都会漂洋过海给你送去最温暖的祝福。 但是有个前提是票得你报了这才是朋友啊。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 继续回来，如果想来收到打卡的图片和文字，别忘了回复打卡到我们的白旗 FM 就好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今天我们的 PK 正式开始啦。 好，从艾科今天来推荐的歌曲第一首歌来开始吧。 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呢和这个月份有关系， 对， Love in December。 特别巧合的是我今天看到你也选择了一首 December 的歌曲。 对，我准备把那首歌放在最后 当然我今天选择这首歌曲呢，可能节奏听起来没有那么的明快，但是这首歌曲当中如果对照着歌词看的话，可能会看出几分心事。 我们的规则大家其实已经很明白了，就这首歌你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一个高分，不喜欢给一个低分，我们的打分呢是1到10分。 Love in December 来自 Club 9 不对 8 Club 8。 这首歌你会给几分呢？ 首歌，大家给几分，别忘了可以赶紧给个分啊。 嗯，这首歌曲来自 Club 8， Love in December， 就是歌词当中会提到说，十二月应该就是爱情的月份吧。 嗯，每个人对十二月份的理解不一样。 嗯。 个人很喜欢十二月份， 嗯， 因为我十二月生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这个月份生的，然后还有就是，我总觉得十二月份呢，其实有很多可以去，不能是节日啊，就是会有一些节点吧， 对， 会让你开心的点。然后再加上说，这是你要年度总结的一个月份，好像这个月过去之后就可以重新翻一篇。虽然你知道说翻篇之后呢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对，新的一年好像一切如故，可能还不如前一年，但是总会觉得说，哎，有一些新的希望在。 对， 然后过去的那些在这一年当中许下又没有实现的愿望，就让它过去吧。 对，其实回首往事看一下，我们这一年从一月份到十二月份也是有一些生活当中的细微的变化的。 对， 不管说你所有的梦想或者说目标有没有完整的去实现它，总之你靠近它了。 嗯，我们先不总结，因为还没有到时候。现在推荐你今天的第二首歌。 第二首歌曲就是来自一个好朋友推荐的一首歌，来自花童《遥远的你》。我觉得这首歌特别会呼应张学友 Jackie 的那首《遥远的他》。 七月的风，八月的雨，卑微的我喜欢遥远的你。 这首歌一到十分，你们给几分呢？ 遥远的你现在哪里？生活是否如意？花期此生只一季，怎能错过相遇？遥远的你，我好想你，想中了熬夜的瘾。 奉陪到底这个词难道不是一个恶狠狠的说什么？我跟你奉陪到底啊！ 我觉得说用在感情当中的话会显得很笃定。 OK 啊， 所以这首歌曲《花童遥远的你》可能听歌的人必定会有其中的一些代入感，比如说现在依然是单身的话，可以送给遥远的他。这首歌， 遥远的他 就是可能你还没有遇到那个不期而遇的人，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要一定坚定和他奉陪到底。 今天的歌都暖暖的，因为到十二月了，而且刚才两首歌你表现不错，第一首八分，第二首呢好像也有8.5分。 Yeah. 看看我今天的第一首吧。其实今天第一首歌就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叫做《梦伴》，原唱的是梅艳芳，那还是在1985年的歌，然后86年的时候拿到了那个当时的一个奖哈，十大金曲当时其中的一首。后来在2012年的时候呢，环球唱片出了一张专辑《历久弥新》，好像是啊，然后里面有李悦君来翻唱梅艳芳的这首歌，叫做《梦伴》，很好听。 煤气灯不禁映照街里一对幽人，照过耳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沉默以拥吻抵抗一切的冰与冷，晚夜这北风轻轻的飘起长长裙，多温馨。心里风中那小声淌泪，尝尽了失意的我，将一切都退去，再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相依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失去已破碎，不可以再追。洒泪 Don't worry Don't worry baby， 今天今天星闪闪，剩下我北风中漆黑中带着泪，念当天当天跟他一起的每天。今天今天星闪闪，剩下我漆黑中北风中带泪悼念当天的心。再也再也再也不见，一切已失去。 这首歌你们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一个你觉得合适的分数，1到10分，目前现在看的分数得分应该是在8分啊。 我觉得给高分的大多数都是男性朋友，因为听到这首歌会有一种很小女生在你的耳边跟你轻轻说 Don't worry 的感觉哈。 而那个时候歌写的都是特别耐听，那个旋律你可以仔细的去听听看。 交出的心早已失去，已破碎，不可以再追。洒泪 Don't worry Don't worry baby， 今天今天星闪闪，剩下我北风中漆黑中带着泪，念当天当天跟他一起的每天。 这样的话呢，我们第一首歌都打了平手啊，就看第二首歌了， 要加油哦。 你是8.5分有点田忌赛马了，我有点担心啊。如果超过8.5分是9分我就赢了，要不然我就输了。 这个取决于我们周五的时候谁唱歌啊。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对，我们今天可能有两首都是跟12月份有关的。 所以你推荐这首歌曲 也叫 December， 这首歌不过来自于一位平常感觉都是劲歌热舞的一个人，是